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6集，唐默无话可说，他是真的搞不懂女人。年轻女人对唐默的恨意完全没有掩饰，所以唐默根本没打算饶他们一命。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是这两个玩家最放松警惕的时候。唐默打算在那个时候动手，会更稳妥。他也猜到这两个人可能也会偷袭，只是他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却没想到，他居然还有这种攻击方式。唐默没想到这女人还能把白色光团召唤过来，用它攻击唐默。在那个最大的白色光团爆炸后，其余20个光团也消失不见。唐默站在中年男人的尸体旁，我不是不想杀了他。傅文铎听出了唐默这句话别有深意，他低头看着唐默，只见这个年轻人抬起头看他，目光沉着，神色平静。唐默说，下一次如果有这种事，能把人头让给我吗？傅文铎心中一顿，他面色不变，大脑却快速地运转起来。他要杀人，不是，他是想要这个人死在他的手中。傅文铎正准备开口询问，这时唐默伸出手，从空气中取出一本薄薄的书。看到这一幕，傅文铎双目一缩，接着勾起嘴角。傅文铎没有开口，静静地等待唐默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。唐默一边翻书一边郁闷地说，我们是队友，你的异能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但是我能稍微观察一点出来。了解队友的异能对于合作通关游戏也很重要，至于我的异能，你或许已经猜到了。唐默语气肯定，刚才那年轻女人大声喊出唐默有很多个异能时，傅文铎的表情里并没有惊讶，他看向唐默的眼神里更多的是队友间的一种调侃。这个人早就猜到自己拥有不止一种异能，当然唐默也没有故意瞒着傅文铎的意思，他本来就想告诉对方自己的异能。我的异能具体是什么，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，不过刚才我杀了那个女人，你只要看一看这本书的最后一页，大概就能明白我的异能是…… 声音突然顿住，傅文铎正凑过来想要看看异能书的最后一页，唐默砰的一声把书合上。 傅文铎愣了片刻， 嗯，怎么了？ 过了半晌，唐默打开异能书，自己再偷偷的看了一眼，看清楚上面的字后，他嘴角一抽，再次用力的将书合上，然后看向傅文铎。唐默面无表情地说， 不用看这本剑，不用看这本书了，我的异能其实很简单，我告诉你就行。 傅文铎意味深长地看了唐默一眼，低声笑道， 哼，好。 只见异能书的最后一页赫然写着， 异能别想藏一毛的私房钱，拥有者林雅书，偷渡客，类型特殊型，功能通过触摸方式以光球形式查看玩家异能，确定玩家异能后一小时内可以使用该玩家的异能 20% 效果一分钟，等级4级，限制必须长时间触摸对方，需要皮肤直接触碰，对方异能等级越高触碰时间越长，触碰暧昧隐私部位可缩短触碰时间，如果对方异能等级高于自身，使用异能的效果大幅降低，每天仅可使用3次。备注， 有老娘在， 别想藏私房钱，一毛钱都不给你。唐末版使用说明，每三天仅可使用一次，使用对方异能的效果上限为 10%， 仅限于确定对方异能后的30分钟。对于这种低配版辣鸡山寨异能，我是不认的。当然，唐墨可能会喜欢，毕竟他可以理直气壮的 gay gay 的摸别人的小手了，比如他面前的这一位。 傅文铎在很久以前就觉察到唐墨的异能似乎很奇特，从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，他见到了不少厉害的玩家，也知道很多强大的异能，比如北京最强大的偷渡客组织的首领，他的异能就很特殊，令傅文铎也不敢小觑。但唐墨的异能和其他人的异能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傅文铎从没看过唐墨集中性的使用一样异能。正常玩家都会频繁的使用自己的异能，比如怪奇马戏团的副本里，那四个偷渡客杀人时用的手段大多不变。漂亮少年的异能和虫子有关，光头男的异能是变身棕熊，唯有唐墨，他杀人时手法很多，却从没有长时间使用过同一种手段。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异能有时间限制，比如一天只能使用几次，被迫他无法连续使用。除此以外，还有种可能。傅文铎说，所以你拥有很多种异能。虽然在提问，傅文铎的语气里却没有一丝惊讶。唐墨看他这副表情，明白这人早就对自己的异能有所猜测，既然是队友，也不必太过掩藏，傅文铎总不可能杀了他。唐墨说，准确来说，我只有一种异能，就是可以收集别人的异能。目前我一共拥有20多种异能，不过其中大多数没什么用，很鸡肋，而且限制也很多。傅文铎说，能收集到别人的异能，如果不加以限制，那对整个黑塔游戏就太过不公平。顿了顿，傅文铎想到，四个月前你第一次的公塔游戏，你改了你的名字，叫默默。唐墨老实承认，那是我的异能。在打地鼠游戏里，唐墨使用改名异能，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默默。当时他向傅文铎解释，说自己是用某样道具改名的。知道真相后再仔细回忆，傅文铎说，喷过火，使用过强风，曾经移动过某样东西挡在眼前。这人的记忆力居然这么好，还是说他自从有所怀疑后就一直注意自己？唐墨无奈地说，都是异能，不过我的攻击性异能很少，大多数异能都是和那次改名字的异能一样，偏向于辅助型。我得到异能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我暂且不敢肯定，大体是从别人身上得到某样东西，就可以同时得到他的异能。第二种，唐墨的声音停住，他看向地上的漂亮女人和中年男人的尸体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杀人。所以唐墨说，希望以后碰到一定要杀人的情况，傅文铎要将人头让给他。有件事傅文铎其实说错了，吃干抹净不给钱，哪怕有限制，也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异能，甚至很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异能之一。只要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不断的杀人，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异能。地球上线半年来，唐墨一共只拥有22个异能，包括吃干抹净不给钱异能，因为他并不想以杀人为手段搜集异能。他从来不是为了异能去杀人，而是因为杀人才拥有了异能。换作另一个心狠手辣的玩家，贱兮兮的异能书上绝不可能只写着寒酸的22个异能，100个甚至1000个异能都不足为奇。 听到唐默杀人可以得到异能，傅文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情绪。他发现唐默在看那两个玩家的尸体，问道：他的异能是什么？傅文铎指着漂亮女人的尸体，唐默刚才杀了她，自然知道她的异能。唐默说：她的异能也有点鸡肋，和我的有点像，她可以知道别人的异能，并且短时间内使用对方的异能。所以刚才从她手心里冒出来的光团代表你所有的异能？ 嗯。 也不怪漂亮女人刚才吓得脸色发白，她恐怕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么多异能。傅文铎声音平静： 刚才他掌心里冒出的21个光球一共分为4种颜色，白、黑、蓝，还有一种类似于金色。这4种颜色很有可能代表的是异能强弱程度的分类，也有可能代表了异能的不同种类。 这一点唐默倒是知道，他说：那4种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异能类型，我刚才拿出来的那本异能书上有对我得到的22种异能进行分类，将它们分为4种类型：基因型、维度型、原子型和特殊型。4种颜色代表的就是这4种类型。这个女人的异能属于特殊型，我的异能也是特殊型。我得到的异能中，喷火相关的异能属于原子型，移动物体的异能是维度型，有个增强智力的异能是基因型。 傅文铎说：我的异能是什么类型？ 唐默的声音突然停住，他抬头看向傅文铎。浓浓的夜色中，茂密宽大的梧桐树叶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后，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淡定地看着唐默，脸上是极轻的笑容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平静，仿佛只是随口一问，深沉的双眼定在唐默的脸上，唐默也静静地看着他。片刻后，唐默移开视线： 我对你的异能也不是非常了解，只知道你能变出武器。 傅文铎说： 那只是其中一部分。 唐默诧异地看着傅文铎，只见傅文铎伸出右手举起放在两人中间，唐默以为他要把手变成那把三棱锥形的黑色利器，谁料傅文铎手指动了动，一抹银色在他的手腕上闪现，下一刻钢铁般的皮肤从他的手腕爬起，快速地侵蚀整只右手，几乎只花了2秒时间，他的整只手就变成了纯粹的银色。唐默惊愕地睁大眼，傅文铎将这只钢铁右手伸到他的面前： 摸一下。 唐默照做，真的是铁，不一定是铁，也可能是其他金属，但一定不是人的皮肤，这是金属。唐默说： 你的异能不仅仅能变出那把黑色的武器，还能变出其他东西，只限于右手。 话音落下的下一秒，唐默亲眼看到傅文铎的脸颊上反射出一抹冷冽的银色，一块皮肤变成了金属。他睁大眼睛看着，很快傅文铎又让这抹银色消失。唐默过了几秒才消化这个事实。 你能让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变成这样？ 他又想到那把黑色利器， 不仅仅是变成金属，还能随意转换形状。 傅文铎说： 我不知道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